北京时间2点整。 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我们都在这儿等风来。 据说已经到张家口了，这是真的。 到确定不是刚过内蒙古吗？ 蒙古气旋，从蒙古国来的气旋。 啊，就是已经过了内蒙古。 啊，对，到了张家口。 已经到张家口了。 是的。 真的吗？ 今天早上就已经到张家口了。 不可能。 云图上是这么显示的。 哟呵，反正我们希望着这个风早点来啊。今儿有个好消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脑终于能够看到大家发图片了， 能点大图了。 原来只能看缩略的， 是就靠一半靠看一半靠猜，今天不用猜，全都可以靠看的。 你还不如说一半多一半靠蒙。 差不多就是那意思。 哎呀，今天您手机里有照片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有什么样防雾霾的一些装备 啊。我今天在朋友圈看着三张照片啊，网友发的三张照片。第一张照片灰蒙蒙一片，就是说这是某某某公园。第二张一模一样的图啊，他跟我说这是某某湿地。第三张他说这是我的自拍。三张图片是一样的。 今天让我北京实验二小向家长发送一个信息，宣布啊，今天他们学校启动了一个停课不停学的应急预案。哎，今儿很多的家长朋友跟我一块聊天的时候说，哎呀，到底送孩子上学不上学？有两个没送，一个送了。送了的孩子那个妈妈呀，一直跟那儿念念叨叨，念念叨叨。 念叨什么？ 觉得自己今天做的有点不太对。反正人家学校呢已经启动了一个预案，叫停课不停学。 怎么个意思？ 仔细领悟啊。 啊， 说这个以年级和学科为单位，统一下发了这个自学要求。学生呢可以选择在家里边自学相关的内容。而且呢，这应急预案啊，还对学生的不同情况予以了一些区分。比如说，学生家中有人，而且能够看管照顾学生的，学生可以选择在家里边自学相关内容 啊，就不用来课堂学习， 哎、就不用来学校了 啊。 但如果家里边没人能看管学生，都上班，仍然可以呢，把学生按时送到学校，或有老师组织相关的学习活动，为了方便家长接送吧，上下学的时间还是照旧的 啊，老师看一下孩子们， 哎，同时呢，所有学生的社团活动、外出活动全取消， 那是得。 据学校门口的两名保安说，今天大约有100多个学生自愿来学校学习，其他的学生都在家里边复习了，也没来学校，操场上也没有学生活动，空气不好， 那是， 对，这天就别出门了，除了个别停课的学校，今天大多数学校依然是照常上课，不过按照市教委的要求停止了一切户外活动。上午9:40的时候，朝阳实验小学的操场空荡荡的，往常这个时间学生都是大课间活动，据学校负责人说，往常每天早上起来学校有晨练，9:40到10:20这叫大课间活动时间，每个年级根据不同的安排进行体育活动，但是在雾霾天这些活动得全取消，取而代之的一些是室内的活动，比如说做做手指操啊，各类你下个棋呀、这些都行。 40分钟的室内活动时间也还不错。 哎，所以我觉得大家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弹性的这种学习，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啊。 对，这是叫什么？停课不停学。 哎， 什么时候能停工不停利也不错。 什么东西？ 停工不停利就是 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不用来上班，但是大家该干活干活，在家办公嘛。 哦，SOHO 啊，差不多就是对对对对。 有人能 SOHO， 有人 SOHO 不了。 啊，你恨不能在每个人家里像咱俩台里边出钱，在家里边盖个直播间，对吧？你得能给我们家有那么大地儿能盖个直播间啊，我们家一共还没这直播间大呢，也不可能是不是？ 也分工种 是吧？这个确实有很多人依然很辛苦， 对， 今天依然在工作岗位上，所以我们也是向这些依然在工作岗位当中辛勤奉献的朋友道一声辛苦，也希望呢这个领导啊能够稍微照顾一下职工，哪怕啊您买点什么防雾霾的口罩， 哎， 发给这些员工， 是 也是一些关爱。实在不行，您说这个没钱啊，您在朋友圈里边、微信里边发两句这个体谅人的话，是吧？我觉得挺温暖的嘛。 实在没钱， 又没有朋友圈不舍得发流量的话， 可以递交辞职书了，还换一个都有的地方。前天下午2点多钟啊，有一辆面包车驶入了996路车队的调度站。车上啊，这面包车啊，它装满了水果。这是乘客王桂英啊，给车队司机们的一份心意。 不是。拿一面包车一车水果、啊、 送到了调度站，就给司机先生们啊，这各位这个司机师傅们也都很辛苦，这是乘客表达自己的敬意。这名乘客呀是62岁的王桂英啊、 嗯、 他呢是一名退休教师、 嗯、 到现在呀还依然发挥着余热呢、 哦、 每天早上5点多钟啊，王桂英要准时来到996路公交车安宁里车站、 嗯、 等待头班车的到来。说每天早上坐车，我发现他们都特别准时。王桂英说啊，他搭乘的996路公交车呀已经有2年时间了、 嗯、 他就发现啊，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前几天下雪路不好走，这公交车都能准时到。王桂英要去的是王府街啊，之所以要赶头班车呀，主要是因为啊，如果要是赶上早高峰，黄平路有一段路特别不好走。 嗯， 王桂英就说啊，有几回我就遇到过车辆在那段路被堵住的情况，有的时候啊，乘客在车上等得不耐烦，就张罗要下车，司机们呢也会很配合的打开车门。当然，乘客下车的时候，人家司机师傅啊还叮嘱大家伙要小心后边的其他车辆。王桂英呢发现这条道路啊狭窄不说，路两侧一边呢是施工搭起来的铁板，另一边就是陡峭的斜坡，行人距离车辆也就30厘米，非常危险。每次996路公交车司机啊，那都是特别加小心的开过去。说就哪怕就是这路况这么复杂啊，也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急刹车呀或者猛踩油门的情况，这让我们坐在车上的乘客都很感动。车队调度室的工作人员赵女士跟记者说啊，早在前几天她就接到了王桂英打过来的电话，问问说咱们车队有多少司机呀，没想到乘客都会这么惦记着大家伙，还给我们送了礼物。这个工作人员还说啊，平常呢车队司机啊就曾经说起这个乘客王桂英特别心疼大家伙，会把随身携带的面包啊苹果呀分给司机们吃，没想到这一次这王桂英居然给车队的司机们送来了一大份这个礼物啊，整整一面包车的水果，大家伙都很感动。赵女士也说啊，干我们这一行大多数的时候乘客有的时候都不理解，就比方说路上要堵车，有的乘客就会指责我们，能够得到乘客的理解和肯定，大家都很高兴。 我觉得这就是过去啊，说我给你们送个锦旗吧 啊， 这人家王国英是送了一车苹果啊、 哎、 虽然说是水果哈、啊、 是 不是手机，但是人家那份心情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是吧？ 这是用心的礼物，诚意的、 啊、 诚挚的表达谢意。 这算钱不是特别多啊，这不算那什么，对吧？ 这叫慰问品。 哎，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大家这种礼尚往来互相体谅的这种感觉，真的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 是 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今儿您手机里边有什么照片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另外家里边有什么防雾霾的东西装备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嗯、 当然了，如果您那儿已经开始刮风了也告诉我们、 啊、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这种刮风的感觉。 对 啊，这个又见青天说，哎呀，咋感觉这口罩的布料像俩面口袋呢？哎呀，赶明儿自己制作得了，拿那面口袋布多叠几层，然后一炸，然后再缝上一松紧带，我看应该行。 可不行 啊！过去你知道那种就是北京那几年刮这个风沙， 嗯， 有纱巾，女孩戴纱巾，你知道吗？ 我知道 啊，蒙上脸，哎呦，反正真敢蒙啊！现在估计姑娘一般舍不得， 或者狠不下心来。 而且这个防 PM2.5 的口罩啊，跟咱普通的医用口罩什么都不一样。 啊， 当然过去那医用口罩还是几层纱布做的那种白的抽绳的那样的，是吧？这个所以时代在进步啊，它现在这个新的防护口罩、雾霾口罩，它里边那个隔离层啊、隔离网啊是有严格的质量标准要求的，就说密度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防 PM2.5？ 真的吗？ 达到什么程度的才能防 PM10？ 真的？ 规格都不一样。 真的吗？ 哎呀，最起码也是一心理安慰剂啊，反正肯定比不带强。 反正总之哈，希望大家这个一定得关注自己的健康。另外，我们也是盼着风早点来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马上要来的事儿。家住海淀区北洼路万泽玉河湾小区的一位业主反映说，这不是到年底了吗？ 嗯， 又该交停车费了。 是， 但是呢，物业通知说，地下车库的停车费每月得涨100块钱。也就是说一年得多交1200块钱。 这要交物业费了，这说涨就涨，要交停车费。 这业主说涨价没提前征求业主同意啊，也没有告知业主涨价的依据，所以这不合理 啊，不能说涨我就把钱给你。 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发现啊，这是一个封闭管理的小区，地上呢并没有停车位，所有业主的车呢都停在地下车库里边。在小区的物业办公室呢，一名女业主正在交这个停车费呢。物业的工作人员证实说，明年的停车费由原来的每月450涨到550啊，给算算550×12的，你说多少钱？正在交费的业主表示说，对于涨价的幅度，他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嗯， 据物业工作人员解释说，停车费之所以要涨，是因为物业人工成本不断增加，周边同等小区的地下停车费都在每月500块钱以上。而且呢，明年起居民的停车费就放开了，因此呢，他们是根据市场价格来提价，新的价格呢也相对合理。那么对于物业要涨停车费，小区的业主有同意的， 嗯 啊，当然肯定有反对的。反对的业主告诉记者说呢，停车费应该由所有业主共同表决决定。但是据了解，目前这个小区还没成立业委会呢。那么著名的住建委物业管理专家舒可欣也说，说政府呢把这种准公共事务交给业主自己来决定的，共同表决的时候一半以上的人同意啊就能调价，这是件好事。 是 啊，这就是通过制度建设这个社会，而不是政府用具体的价格来改变社会公平公正。那么刚开始这新制度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嗯， 大家不知道怎么来做共同决定，那就暂时先不涨价了。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事儿吧，这个事儿可说的事儿太多了 啊！ 你比如说业委会什么时候成立？ 是 啊，然后大家 谁牵头 啊？这个物业它是服务，是业主雇来服务我们的啊。 嗯， 但是它这个涨价啊有没有道理？包括你说我不交费，我堵门口，这个也有一些业主这么做过。 没错，这就属于这种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 人家小区的停车，你就会发现管理的越来越不正规。 对， 然后经常会有人被划了之后没人管， 或者是垃圾堵着车位，什么都有了。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哈，就是这种政府当然是要放开一些价格，但是有些事情呢，还是希望有一些指导。这种指导呢，某种程度来说也带有一点儿的这种啊，这个主动的这种意味， 是的。 哎呀，希望这件事儿能够，反正这不是一小区，所有小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 不过说涨价就涨价这事儿，确实大家听起来也挺不舒服的。 对， 你好歹之前问问大家伙意见，马上下个月就要交钱了，这个月你说涨，这不讹人吗？ 嗨，有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啊。这个涨价它一般不会太过于，就是提前跟你 反正像物业停车费这事儿，我觉得不能惯他们那臭毛病。 啊， 当然还是咱讲道理和平解决 啊那是。 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照片吧。又张晓辉拍的都是蓝天白云的 啊， 说发两张清爽的照片让心情可以清爽一些。 嗯，这博安博新还发了好多荷花照片呢。 他发那荷花都虚的。 对，有一张就是我还以为是我眼晕了，结果发现他就是造了这么一效果，叠图了好像哈。 啊，反正总之是一个这个挺有艺术感， 虚实结合， 看着有点眼晕的这照片。 是 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发照片。那时花开说，哎呦，就这破天真不爱照相，防雾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戴口罩。 嗯， 除了戴口罩就是别出门。 哎，对对，这是最有效的。然后在屋子里的时候，您今天就别开窗通风了啊。 如果以后你说北京卖房的时候，说现在这个卖房都是我们这个房产有特点，我们配学区房，以后都是我们这个房产有特点，全部的空气质量跟三亚是一样的 啊。我们这学区房，我们这房子有特点啊，这中央出雾霾处理器。 嗯，这都是卖点啊！希望这些事儿能够以后别那么让我们觉得那么难受，是吧？ 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城标记了小市的宽度，小市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市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市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啊。如果呀、您要认为您的银行卡、身份证、手机都在您身上，这密码也没有泄露，银行卡里的钱那就高枕无忧了吗？如果您要真是这么觉得的话，那您就大错特错了。 不会吧？ 沈小姐啊，就是北京的一家金融公司的白领。有一天啊，她发现自己手机啊没信号了。考虑到他们单位那电话信号一直都不太好，她也就没有特别在意。但是这没信号，因为没了大半天啊，等到晚上回了家，换了手机之后，发现，哎，这手机怎么还没信号啊？这打不出去，也接不着任何电话。这沈小姐着急啊，就折腾了一晚上也没有什么结果呀。无奈之下，只能第二天重新补办了一张电话卡。但是随后她却收到了银行对账单，发现啊，手机在没信号的那段时间里，她的银行卡居然被人盗刷了26万块。 呵， 说一查呀，原来是有人以我的名义呀、在微信和支付宝开了账号，在京东商城这些消费平台上消费或者提了现。沈小姐仔细核对发现啊，银行卡被盗刷的时间正是手机没有信号的那段时间，所以啊，就赶紧得去通讯公司问问情况。这到了营业厅才发现他的手机没信号的时候，有人是冒名补办了他的电话卡。 哎呦， 根据了解，近期呢也有市民遭遇了跟沈小姐类似的怪事，就是一直正常使用的手机啊，忽然就打不出去，也接不进来电话。随后确认手机没问题，但是手机卡却成了一张无效卡。等到再发现之后，银行卡里的账户的钱啊已经被席卷一空，或者就是被人申请了小额贷款。 你瞧瞧， 不法分子利用遗失或者临时的身份证到运营商网点补办和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卡号，让机主的手机费，就是手机里的手机卡报废， 就是联系不到你了。 没错， 你 自己那也没信号了，也没网了，总之就是作废的一张卡。然后呢，重设您的网银交易密码，利用这不是那个号码被人重新补办了吗？人家就可以截获人家运营商发过来的这样的验证短信啊，这些动态密码验证信息和这个用户银行卡里的资金啊，就形成了一个链接，就能盗刷走。这种犯罪手法可以简单的概括四个字，那叫做补卡解码，就是补办电话卡，截取验证码。 哎呦， 消费者必须要提高警惕呀，所以要加强对自己的信息保护，尤其是要保管好身份证啊、银行卡的卡号啊、手机号和密码这四大件，千万别把自己的手机钱包的载体，像那个手机卡、SD 卡，就是存储卡或者手机，你交给别人使用。同时，像您的银行卡呀、网银呐、邮箱啊和这些支付的密码啊，最好都是不一样的。您别一条密码通天下啊！ 是， 您得提高支付的安全性。 反正总之，你看，就刚才说的，都在明明都在手里边，结果就被人家给盗刷了。 是啊， 所以有的时候现在就再提醒您一下，一旦发现自己的手机没信号、您过个10分钟20分钟还没信号，立刻去查查，给10086或者10016，反正总之给运营商打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千万别因小失大。另外， 而且还有钱包里、像银行卡呀、身份证什么、千万别放在一块儿，要丢那就一锅端了。 那怎么办呢？你恨不能弄海好几个包啊！ 我见着这好多朋友确实不是随身都会带着身份证、可能会把身份证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比方说办公室上锁的抽屉里。 反正总之哈，希望这个管理单位能不能把防火墙的这个等级提高得更高一些。我们在现在因为你花钱会发现越来越方便嘛，扫个码饭就到了，是吧？不用给钱，希望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能享受安全嘛。 是的，是的。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您家里有什么样的抗雾霾的东西啊，什么样的装备，口罩，什么空气过滤器 啊， 包括您车里边有没有什么这个抗雾霾的装备，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另外呢，您手机里边有今天的照片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我们的这个电脑的微信平台能看大图了。 是的，我们能看大图了。 嗨嗨，那成小事，那成小事，说大不大，大城小事，说小不小，说小不小，大城小事，大城小事。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天儿不太好啊，提醒您开车的时候小心。 是， 我们也盼望着今儿晚上这风能早点来， 嗯， 是吧？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哈，这个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当然了，有些人一直藏着，他也不出门，啊，藏的时间还挺长，但是可没干好事。11月25号凌晨4点多，这房山区有一家大型购物中心里边发生了一起黄金被盗案。 哎呦， 65件黄金首饰被偷了，总价值呢10多万块钱。事发之后呢，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全力开展侦破工作，仅用了50个小时就把这个犯罪嫌疑人杜某、李某抓获，起获赃款58000多块钱。记者昨天也是了解了一下，杜某因为涉盗窃罪，李某呢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房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这24号晚上8点多呀，这个购物中心还在营业呢，这杜某一直就在这个黄金柜台附近溜达 转悠， 哎，用人家专业的词汇叫踩点儿啊，策划这关门之后啊，自己的这个躲哪儿呢？ 嗯， 我躲完哪儿之后，我能去这个黄金柜台呢？马上跟那琢磨。到了第二天凌晨3点左右啊，在购物中心找了一个地方，咱也不说在哪儿了啊，省得给下一个坏人支招。 嗯， 反正藏了半天，人家破坏了一个安全设施之后，就进入到购物中心1层的这个黄金专区，把柜台里边65件金镶玉的饰品 啊， 以及3块仿制展品，就看肯定是特别的个儿了。 他也不识货呀， 也当做黄金都偷走了。此后呢，这玩意儿怎么走呢？他又去了2层，这2层呢是卖服装的，先后呢在5家店里边盗窃了多件衣服，而且还给自己挑了一公文包，你知道吗？随后呢进入更衣室，你这那时候都没人了，你还进更衣室，把这更衣室然后把这个盗来的新衣服都穿自己身上，这才逃离场所。当然了，50个小时之后就被抓了。 说实话，这实在是太没溜了， 啊， 这人。 这叫没溜吗？ 简直了。 这叫犯法。 啊，是啊，没溜的犯法。 嗨，犯法一般都不会是太有溜的事儿啊。这个希望在里边好好反省吧，别老想着发财。发财呢得靠勤劳致富，您不能这个想着我躲哪儿，然后我出去之后我怎么走去这黄金柜台，我还偷完衣服把黄金装自己衣服兜里边，傻不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是吧？ 是，希望里边好好反省，出来以后好好做人。 家住在丰台区16园北里的张先生反映说啊，在他们小区旁边有一条马路啊，这马路上呢有很多占路经营的小商小贩，影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其中啊还有商贩利用报废的车辆卖炒货，炒花生啊、炒瓜子、炒栗子什么的啊。这些小贩使用的煤炉啊、液化气灶这些明火加工啊，还叫卖麻辣烫啊、炒饭、炒面食品，反正什么都有。希望能有部门尽快管管这些占路经营的无照商贩。记者也来到现场发现啊，其实这张先生所说的小路东侧呀，人家就有一家菜市场。 嗯， 这个菜市场的面积大约在2000平方米，摊位经营的呢大约有6-7个，还有一部分摊位啊在那空着呢。 嗯， 就没人占着摊位用，市场里边购物的居民也不算多，反正整个市场显得就冷冷清清的。在菜市场西门外有一片空地，这空地可不空啊，被几个卖食品的摊贩占据着。这些人就是张先生所说的用明火啊现场加工什么什么麻辣烫啊、炒饭炒面啊什么的啊。这空气当中还弥漫着食物烧烤和煤烟混合的刺鼻的味儿。到了下午4点多钟啊，又有两个商贩来到路边，他们呢一个骑着一个电动三轮车，里边拉着一些锅碗瓢盆，另外一个呢推着一辆改装的4轮小车，上面放两个类似于像爆米花用的那种罐子啊，车上的广 爆米花 啊，对，这个车上的广告上面写着干崩鸡， 呵， 就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奇怪的造物啊，干崩鸡。小贩呢用橡胶管啊把小车上的一个接口跟那个奇奇怪怪的罐子上的阀门连起来，加热仅仅几分钟啊，那罐子就开始呲呲呲呲放气，据说那气喷出3米多高啊，直接就能冲到路边槐树的树冠上。这个所谓的新式武器哈，引起了很多路人驻足观看。哎，那什么玩意儿啊？一会儿就聚集了30多名好奇的群众围观。 嗯， 这个但是也有老人啊，看着这情景之后就开始迅速远离这个地方。他们也担心这罐子压力太大， 万一操作不当发生危险，崩着人怎么办呢？ 对，太悬了。 这小区居民呢，对于商贩占路经营很不满意，希望管理部门对于马路市场啊加大治理力度。也不是没有经营场所，能引导商贩进入正规的市场经营，来保证周边的居民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没错，即使有需求，当然有地方，咱就在那些地方好好的，别占道，别影响市民的这个出行，是吧？ 是。 而且这还有安全隐患，所以什么事儿啊，关键看你管不管。如果放任不管的话，这就很难说了啊！希望您该出来管的时候就别慎着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起车祸吧，这车祸听起来有点怪异哈。这个今年3月19号啊，陈亮从租住的小区出门，准备去院外开车上班。因为租住的是一个老旧小区，小区里边没停车位，很多居民停放的私家车呢都占了小区外的这个人行道。 这老旧小区都是这情况、啊 陈亮说了，说院里边的车啊都停在这儿，我当时车放在马路牙子边上，路边呢还有护栏挡着没占路。但是这天出门的时候，陈亮发现自己的面包车旁边停了一辆三轮车，三轮车的司机头歪在一边，车门还打开着 啊， 撞的应该不厉害。陈亮回忆说啊，说三轮车啊都没倒下，自己的车呢仅仅被撞出了一个小坑。看着那样子，这个骑三轮的像是喝多了啊，我叫他也没反应。后来边上的人跟我说啊，他刚才撞了我的车了，就是说骑三轮的撞上他停着这个没走的车了， 就人家撞上他停着的车了。 看三轮车的司机的状态不对，陈亮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并且打电话报了警。出事的这个三轮司机啊就是老杨，和老杨一同在地铁站趴活的朋友一看这情况，赶紧通知了老杨的妻子马女士。马女士赶到现场的时候，据说老杨已经被送到了救护车上，老杨被紧接送往了右安门医院，但是经过抢救，老杨不幸去世了。医院的诊断显示呢，老杨是因为高血压脑出血继发脑疝脑干损伤死亡的。尸检报告还说，不排除本次交通事故在死者脑出血中具有诱发因素。但是由于家属不同意进行尸体解剖啊，无法明确死亡原因。由于事故原因还在这个查证啊，无法查证，因此交管部门在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时候，并没有确定双方的责任。这责任到底谁主要谁次要的，到底是谁全责？老杨的母亲、妻子、儿女，于是呢就把这个陈亮和保险公司告上法庭。他们认为是什么呢？你这车违章停车，这才导致了老杨的死亡。家属提出的赔偿金额总计将近100万元。但是由于老杨确实第一没有驾驶资格、三轮的摩的也属于不可以合法上路的车辆， 是 啊，您懂的，是干这个黑摩的。因此呢，他们仅主张同等责任，就是说我有责任，你也有责任， 一半一半， 就是说各承担50%的责任。这个案件呢，没有当庭宣判啊，当然这起案件也确实引发了很多人的争论，就是说我这车停这儿，我车停这儿，虽然违章被撞了，这到底责任算谁的啊？反正这样的话。也是希望大家停车的时候千万别违章停车。 但是啊，就算人家承担了50%，双方各自一半的责任，可是人没了。 哎，对对对对，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你说什么事儿人一没了，这就是悲剧啊！ 是啊， 希望这样的悲剧能够越来越少吧。 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还有照片。愚人老宋发了好多特别美的照片，我们看到了啊。 愚人老宋特别美的照片都是各种小雪人。 谁说的？这儿有古建筑，这是哪儿啊？没写。 啊， 你看是吧？ 没看出来，这个愚人老宋发的这小雪人啊，这脑袋上还长草呢。这小雪人的两只手上还各托着两只小小的雪人，其实这是三只雪人啊。 雪人落雪人是吧？ 啊，对。 长草的不光是雪人，张永辉把他们家那个空气过滤器发来了，头上当然长的不是草了。是一盆花儿，好像是架在这上边了。 博安博新还发了好多那个顶着雪的玫瑰花和大柿子。 是是是，反正我们也是期待着今天晚上风早点来吧。如果明儿天儿要是好的话，相信有很多人都在刷各种北京的蓝天白云。 那就提前说明天的互动内容。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大城小事为您带来的丰台达人秀。 对，在丰台达人秀结束之后啊，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明天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创造丰台之美，汇集幸福社区。来自于丰台区文促中心的创意达人张娟是一名剪纸工艺师、剪纸创意设计师。他在2007年以多彩艺术剪纸立项，在北京重点推广，把研究室作品推向市场，受到了专家和国内外人士的欢迎。他认为剪纸艺术需要活态的传承，他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剪纸原本的精神内涵，同时他也在继承传统工艺技术之上，追求着作品内容的创新与发展。 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挺，剪纸文化挺广，每一个地方都有，做工是我们都是雕刻呀、剪呀、撕呀，这种技法都是这种形式，但是从内容和它的表现形式它是有区别。我们的老人也年龄大了，我们做一个传承又觉得挺新鲜，那就它成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链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濒临就是失传了。这在我们整个传统文化里头，技法只占10%，主要是我们灵魂思想的东西。开始老人们还有点保守，后来年轻人越学越多，从奥运会以后我就慢慢的开始就是逐步的活动邀请，我们就在这个现场给大家展示，大家互动这种传，所以说用最传统的技法反映我们就是古代的东西，用现在的思想反映出来我们要什么。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为什么要普及传统文化进校园呢，并不是让孩子们都去学这个剪纸做，这个我们只熟能生巧，教大家都能会，丢失了我们怎么让它恢复。总不能让孩子当工匠，一定要做一个设计师。我们给他的思想就是，现在是谁是主宰这个社会文化的主体？年轻人。你不让年轻人去读懂你的文化，那他怎么能喜欢呢？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来自王佐镇的文化达人何振英热爱书画，曾在全国赛事当中多次获奖。在村中，他组织居民学习软笔书法，春节期间为全村居民书写百余幅对联，使得村里的文化氛围日益渐浓。 要说喜欢书法，还是从小时候就开始了，受家庭的影响，后来上了中学以后他逐渐的感兴趣了，对书法画画都感兴趣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呢还做梦想着去考美院啊，当时都那么想的。而后来受家庭情况的影响嘛，这个希望是破灭了，但是这个书画的已经这种爱好一直没断，包括在参加工作以后，特别是遇到这些个这个书画这名人呢，都想跟人家学两笔，这么着在逐渐的丰富自己的记忆。后来呢在参加几次书画全国搞的书画大赛是吧，也拿了几次奖，因为有这爱好，村里领导也知道，说能不能把咱们村的喜好这些组织组织，找我说只给我找一块地方是吧，有几间房就行，我把咱们村的人归着归着，好，那是一招呼就来。我们每次活动的时候把自己在家写的东西挂出来，大家去讲评，说的对的接受，说的不对的咱们下次纠正啊，这样的互相提高，互相进步。这几年呢，就我们这个十几个人吧都有很大的进步，而且吸引了别的外村的来。我们这活动呢每年春节要给全村的人写对联，义务写对联，大概也得将近300-400幅吧每年。从前年开始吧，我们有一个新的想法，你比如八十周岁这天，村里要去人到家去慰问慰问，我们呢接这样呢提了一个建议给村了，我们写一个大的寿字，这个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裱好了，就是你们村里去给送过去，这老百姓太高兴了。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